为我安定，宁愿同到流浪旅程，不怕面对这无常生命。让你没有愉快心情，来吧描述谁欠你情，瞎了倦眼都侧耳倾听。让我做这路过蜻蜓，留下能被怀念过程，许耗着我这片异生命。让你被我是我光荣，无论谁在认我煽情，不笑纳也不必扫兴。可我为了感动谁笑，又为了碰着谁，看着你的眼勾引我的泪，为何流入沟渠，不寄望会感动谁，只怕我会比你累。爱是你的爱，不吻我的嘴，又凭什么流泪。蜻蜓留下能被怀念过程，许耗着我这片异生命。让你被爱是我光荣，无论谁在嫌我煽情，不笑纳也不必扫兴。可我为了感动谁笑，又为了碰着谁，看着你的眼勾引我的泪，为何流入沟渠，不寄望会感动谁，只怕我会比你累。爱是你的爱，不吻我的嘴，又怕什么流泪。可我为了感动谁笑，又为了碰着谁，看着你的眼勾引我的泪，为何流入是我的爱，若毫无价值，为何值得留？